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辛辛苦苦买了商品房，房子还没交付呢就被法院查封了。近年来房地产发展迅猛，很多开发商呢因为资金不足，将正在建造的房屋抵押给银行进行贷款，但如果开发商资金回笼发生困难，无法如期偿还贷款，银行就会依法行使抵押权申请查封房屋。那么房屋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党员干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往往隐藏着利益输送、远离触及红线的交易。不久前，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该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唐国清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通报当中就指出，他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报道说，今年以来不少被查处的厅局级以上党员干部涉及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有的是和他人合伙经商办企业，有的是所谓无偿或者是以显著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收受干股送，行的是利益输送之实，还有的把贿赂当作本金，所谓投资非上市公司股份，以钱生钱，同时还遮掩受贿所得，还有的更为隐蔽，在位时办事儿，退休了获利，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针对这类问题，多地已经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靠前监督，精准监督，紧盯廉洁纪律，堵塞漏洞风险。近年来有一种犯罪呈现了高发态势，这就是开设赌场罪。来自近日新华网的消息，最高检昨天发布了从严惩治开设赌场犯罪有关情况。当前开设赌场犯罪呈现高发态势，2018年到今年的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104642件，234095人，批准逮捕81480件，171121人，受理的审查起诉是114895件，305553人，另外提起公诉是98069件，255850人。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声明介绍，当前开设赌场犯罪相较其他犯罪涉国外境外因素比较多，主要表现是境外赌博犯罪集团以高额回报为利诱，发展我境内人员成为代理，由代理组织我境内公民赴境外赌博，以及逃避打击，将服务器放在境外，借助互联网在我境内招赌吸赌，实施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在打击惩治方面，最高检为各地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提供法律适用意见，并对重点地区专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对涉及16个省级地区的14起开设赌场系列案件挂牌督办。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为儿子代购救命药被认定是贩毒吗？检方作出决定。来自央视网的报道，最近呢，一位毒贩母亲引发了网络关注。 河南郑州一位母亲李芳，她长期代购一种名为氯巴战的药物，是用于孩子的罕见病治疗。然而在国内，这个药物是属于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李芳被警方以涉嫌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取保候审。近日，李芳收到了郑州市中牟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李芳表示，希望以后我们这个群体能有合法的用药用途。李芳对记者说，转寄包裹是处于病友间的互帮互助，并没有从中牟利，药也是仅仅做治疗用的。目前他正在准备申诉材料。专家表示，不了解法律法规并不是逃避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的理由，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另外一方面也要关心罕见病患者的需求，从立法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好，下面来聚焦一个词，叫做非法村推。这个村呢是村庄的村，推是推进的推。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年来全国各地推广了医保电子凭证，不法分子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为幌子，在农村进行非法的村推，获取群众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然而进而呢去恶意注册各类的网络黑号贩卖牟利。这个骗局是具有迷惑性的，他们会带着假工作证、所谓医保局文件进村，还将办事场所设在了村委会。另外还有部分不明真相的村干部热心的帮忙介绍和组织人员。这种非法村推是网络黑号的重要来源，犯罪分子利用这些账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干扰公安机关的案件侦办，也使受害村民无形中承担了违法犯罪的风险。相关互联网企业要对恶意注册的网络黑号进行冻结和注销，不给非法的村推和网络黑号留下生存空间。此外，要积极构建乡村预防犯罪防线，增强服务的适老化。遛狗不拴绳致人骨折，不道歉也不赔偿，法院判了。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广西南宁西塘区法院审结了一起遛狗不拴绳致他人骨折拒赔的案件，被告人叶某被判赔偿蒋女士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9000元。这天，蒋女士骑电动车回家的时候，突然一只没有拴绳的狗从对面车道窜过来，撞上蒋女士，她摔倒受伤了。随后交警认定狗主人叶某没有对狗拴绳牵引，蒋女士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以后，蒋女士住院治疗花费了13000多元，全休3个月，但狗主人叶某没有支付的任何费用，也没有表示歉意，于是蒋女士起诉要求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法院判决被告叶某承担全部责任。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尚未交付的商品防被法院查封，符合这些条件的受法律保护。辛辛苦苦买了商品房，房子还没交付呢，却被法院查封了。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猛，一些开发商因为资金不足，将正在建造的房屋抵押给银行进行贷款，之后开发商资金回笼困难，无法如期偿还贷款，那银行就会依法行使抵押权，向法院申请查封房屋。那么这时候卖了房子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如何保护呢？在审理涉及到房屋消费者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的时候，北京一中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从利益平衡和价值衡量出发，平衡保护各类主体的权益，严格依法裁判，促进执行的治效双生。那近日该院也召开了平衡权利保护助力执行增效涉房屋消费者案外执行异议案件审理情况的新闻通报会。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一中院执行一庭的徐子成法官。你好，徐法官。 丹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来您院审理相关案件的一些情况。 好的，从2019年到今年8月间，我院共审结涉房屋消费者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232件，其中2019年为33件， 2020年为141件，今年1至8月期间为58件，案件数量呈大幅上升趋势。受房地产行业行情的影响，预计未来案件数量仍将持续攀升。 嗯， 对于房屋消费者案外人执行异议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房屋消费者是指为生活居住需要而购买房屋的自然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购房人。 嗯， 案外人执行异议，异议这两个字呢，第一个异是异同的异， 嗯， 第二个异是议论的异。 嗯， 那么合在一起呢，就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意思。 嗯嗯， 案外人执行异议就是指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对于执行标的，比如房屋、车辆，主张权利，要求法院排除对这些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房屋消费者案外人执行异议，通常来理解，就是法院要查封、拍卖开发商名下的房屋，购房人提出异议，主张购买了该房屋，虽然还未办理产权登记，但是希望法院不要把这套房屋作为开发商的财产予以执行，而是把它视作为购房人的财产，不再对房屋采取执行措施。 嗯，刚才徐法官也介绍过了，这类案件近些年来也是持续增长的。那下面我们就来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案件是怎么发生的，法院又怎么判决的。我们先请徐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吧？ 好的。本院在执行某银行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查封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多套房屋，银行对这些房屋享有抵押权。案外人秦某就其中的一套房屋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终止对该套房屋的执行。经审查查明，在本院查封房屋之前，秦某与该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书面的买卖合同，一次性支付了全部价款。通过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秦某名下也确实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最终我们裁定秦某提出的异议成立，终止了对这套房屋的执行。 嗯，那这个案件典型异议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房屋消费者案外人执行异议请求被支持的典型案例，它明确了我们的裁判标准，也就是房屋消费者所主张的情形应当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具体来说，主要有五个条件：一是执行的债权应该是金钱债权；二是必须具备房屋消费者的身份；三是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法院查封房屋之前；四是购房的目的是用于居住，且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或者名下虽然有一套住房，但购买房屋在面积使用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五是已支付的合同价款接近房屋总价款的50%。 嗯，符合这样一些条件之后呢，那么这个房子是可以终止执行了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哈，最高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请法官再举一个案例好吗？ 好的，本院在执行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融资租赁纠纷一案过程中，轮候查封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多套房屋，案外人赵某就其中一套房屋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本院解除轮候查封，主张北京四中院、北京高院在审理他与某建筑公司、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已经确认了赵某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经过审查查明，北京四中院对赵某所购买房屋的查封为生效查封，本院为第一顺位的轮候查封。经北京四中院、北京高院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审理，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赵某符合我们上面提到的五个条件，应当排除对这套房屋的执行。北京四中院正在为赵某办理房屋解封手续。我们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及时将他告知了申请执行人某融资租赁公司。该公司通过走访核实后，主动向本院申请解除了对包括赵某所购买房屋在内的23套房屋的轮候查封。随后赵某向本院撤回了其所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 那这个案件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我们通过源头化解纠纷的方式，用一起案件解决了23个购房人的房屋查封问题，避免了另外22起案件进入异议或诉讼程序，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也明确了一个裁判的规则，另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结果可以在本案中参照适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这个案件当中法院驳回了案外人张某的异议请求，请徐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本院在执行某担保公司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查封了登记在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多套房屋， 二外人张某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终止对其中一套房屋的执行，并提交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一年内还清欠款，申请法院解除对房屋的查封，确保张某能够取得房屋产权。 那最后法院为什么驳回了这个张某的异议请求呢？ 本院经过审查认为，从张某提交的承诺书内容可以看出，张某在购买房屋时是知道该房屋是处于法院查封状态的，不符合在法院查封房屋之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形，所以驳回了他的异议请求。 那这个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 这个案例明确的一个裁判规则是，房屋消费者在法院查封之后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不能请求法院排除对房屋的执行。因为执行程序中的查封行为是有效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种强制措施，未经法院允许，被执行人不能随意就查封的财产进行买卖、设定抵押权等阻碍执行的行为。张某的情形就属于是在未经查封法院允许的情况下轻信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承诺，最终导致所购买房屋在执行程序中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 另外下面这个案例当中异议请求也是被驳回了，请徐法官介绍一下案例。 好的，本院在执行某研究所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返还购房款纠纷一案过程中，查封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多套房屋，二外人吴某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终止对其中一套房屋的执行。审查过程中，吴某表示他名下在该房屋所在区域尚有一套房屋用于居住，他配偶名下在本市另一区也有一套居住房屋。经过审查，本院认为吴某及其配偶名下在本市均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属于名下无居住用房，或者虽有一套住房但面积不足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情形。最终裁定驳回了吴某的异议请求。 那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房屋消费者所购买房屋在执行程序中予以特别保护，他在法理上的依据是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这个权利他要保护的是房屋消费者的生存和居住权益，在法律上它属于是特别规定，在适用时不能随意扩大。如果购房人个人或配偶名下在同一区域有其他用房可以用于居住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那么他与家人的生存权、居住权已经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这个时候我们基于平衡保护的价值理念，对作为债权人的申请执行人应该予以保护。 刚才徐法官也是介绍到了北京一中院审理的涉房屋消费者案外执行异议的案件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也是举了很多很典型的案例。那么来总结一下，这些案件有哪些显著特点呢？ 第一个是系列案件呈多发态势，在金额较大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会查封多套房屋甚至整栋楼盘，由此可能会引发系列性的案件。二是房屋消费者诉讼参与度总体较高，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及房屋消费者法律素养的提升，房屋消费者本人参与诉讼的比例较高。三是主张法律条款竞合性适用的当事人占绝大多数，房屋消费者在主张权利的时候通常会主张多个法律条款并行适用，希望法院择一适用以支持他们的请求。四是因未满足全部权利保护要件，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五个条件，而被驳回异议请求的案件数量总体比例较高。 那么法院在平衡保护房屋消费者与胜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助力推行这个执行的增效方面，推出哪些有效的措施和做法呢？ 我们主要是做了六个坚持。一是坚持动态研判，精准把握案件的趋势特征，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坚持刚柔并济，秉承公平公正价值理念，切实保障各方的权利。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执行裁判规范化建设，促进案件提质增效。四是坚持实事求是，依法拓展案件调查途径，多元发力，细化事实求证。五是坚持依法裁判，严格适用权利保护要件，强化裁判文书说理，重视悉诉复判。六是坚持职能延伸，加强调研信息宣传工作，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支持的房屋消费者们，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都支付了部分房款，那他们的权益如何来救济呢？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二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 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房屋消费者对裁定不服的有两种救济途径。第一个是房屋消费者认为原判决裁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比如另案的生效判决可以推翻原判决事实认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出救济。第二个是如果认为异议的事项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房屋消费者可以提起诉讼，进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进行实体审查。房屋消费者可在异议之诉程序中再次举证，证明自己对执行标的享有物权期待权，主张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比如说在案外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出现了新证据，可以证明房屋消费者对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的，他可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诉讼中主张权利。另外房屋消费者如果放弃主张物权期待权，不再主张房屋所有权了，他们也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呢解除合同，并返还已支付的购房款，赔偿损失。 那么针对房屋消费者们在购房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这些问题，法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吗？ 我们主要有四个建议。一是要全面了解情况，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要实地考察，全面了解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楼盘的相关情况。二是要仔细的审查证书，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预售房屋时是否五证齐全，尤其是商品房预售销售许可证明。三是要及时办理备案登记，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及时办理网签，公示房屋交市情况，符合办理预告登记条件时及时办理预告登记。四是要增强证据意识，妥善保管好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转账记录、购房发票、入住通知单等证据材料。 好，谢谢徐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个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一中院执行一庭的徐子成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当我握紧拳头，坚持就是成长。登上蜿蜒的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敢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当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 的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更接近梦想。前生不怕受伤，前生没有泪光，等我蓄起力量，胜利就在远方。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汇集成奖赏，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就是那奔跑的火焰，就是飞翔的光。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将会继承奖赏，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央，我就是那奔跑的火焰，就是飞翔的光。